我有啲不祥嘅预兆啊！我觉得学车小姑娘会有事啊！ 啊，我翻嚟啦！ 啊，的士枪翻嚟啦！你搵到车胎啦？ 冇啊，见附近有几架单车，咁咪拆咗啲碌攞嚟用住先咯。 咁啊，搞掂啊，好啦，咁啊，好走啦！我都觉得小姑娘会有事啊！ 师傅仔，咁我哋行快啲啦，的士枪啊！我哋一定揾到小姑娘㗎，行啦！ 好啦，全速前进 ！Bring it back to rock and roll。 诶，师傅仔， 森美系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系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系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系警队小长气袋。 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气啊！ 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师傅仔，我怕学车小姑娘有事啊！ 好快噶啦，你想我点啊？我而家又肚饿，饭又未食，同你搵小姑娘， 唔好嘈啦，都到啦。 小姑娘，开门啊！小姑娘，开门啊！死啦，冇人应嘅，点解会咁噶？ 再拍下，可能佢冲紧凉咧。你谂下，佢冲紧凉，冇着衫，点应门呢？ 吓、啊，冲紧凉冇着衫。 师傅仔，你做咩啊你？吓，面都红晒嘅，啊，作死啊你，大嫂嚟噶。 咁的 Sir， 你嗰两行鼻血又点解释啊？ 吓，人摆醋啫。 小姑娘，小姑娘啊，着翻衫啊，快啲着翻衫啊，小姑娘。 有人开门喎、 啊。小姑娘， 小咩姑娘啊？ 啊！你做咩啊？小姑娘呢？ 你搵错人啊，呢度冇小姑娘啊。 冇？点会冇、啊？小姑娘住喺度嘅。你一定系 Iceman 派嚟嘅大恶魔，你系魔鬼之子666。 佢啊住喺隔篱，我呢度系 B 座啊，阿小姑娘喺 D 座啊。 系喎系喎系喎，阿健，隔篱先系啊。 系啊，吓咁快即去拍门啦、啊，我哋。 唔使啦。小姑娘已经唔喺度啦， 唔喺度。 前几日有个冷若冰霜、面无血色嘅男人带走咗佢啦。 吓， 系 Iceman 带走咗佢？ 耶、yeah ，可以去食饭啦。喂，晴天餐厅啊，火腩饭加蛋加餐肉炒底啊。喂，你哋要啲咩啊？ 师傅仔啊， 唔该啊，我想要杯冻柠茶。 好啊，加多杯冻柠茶添啊，唔该。 够啦，师傅仔。而家小姑娘被人捉咗啦，你仲系咁嘅，咁冇人性。而家小姑娘生死未卜啊，你居然仲嗌饭食？的 Sir 你话啦， 系啦，嗌咩饭食啫？嗌蚊米咪好地地咯，帮我嗌个汤米啊， 得，嗰两个蚊米唔该。 唉，阿小姐啊，咁我想问咧，佢几时被 Iceman 带走噶？因为我哋啱啱先同 Iceman 斗过车嚟，佢冇理由会带咗小姑娘走噶、啊。 应该是昨日的事来的。 昨日 坚、啊、可能 Iceman 在去找杨奇龙夫妇之前先捉了小姑娘，然后先和我们斗车。 那小姐啊，小姑娘被人捉的时候有没有讲低什么东西啊？ 有冇讲低啲乜嘢啊？有啊有啊有啊！佢咧就好似一路俾人扯住咁行嘅，咁啊一路喺度嗌话，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咁咯。 冇啦，除咗哎呀哎呀哎呀之外咧， 有啊有啊有啊！ 佢嗌咩啊？ 佢猛嗌，哎呀呀哎，哎呀呀呀哎，咁咯。你做咩啫？唔满意啊你哋？阿且呢啲嘢唔记得咁多㗎嘛。好彩好彩我寫低咗落张纸度。哎呀你自己睇啦。哎呀 快啲读嚟听啊。 呢度寫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你为了跟迪 Sir 学揸车就没理过我，电话都没过，我每日就只是坐在屋企吃薯片，但是我都没嬲过你，我的心依然是那么爱你的。坚，我爱你啊，坚！ 爱你个死人头，我杀你啦，坚！ 坚，我爱你啊， 坚。你同我听住，我先系最爱你噶。你想揾翻小姑娘，得，嚟医院揾我啦。 小姑娘，都系我衰，挂住揸车。如果唔系 Iceman 就捉唔到你啦。的上我哋行啦，我哋去医院揾 Iceman 啦。Iceman， 你撞死我爸爸。而家仲抢咗我最心爱嘅女人 ，Iceman， 我系唔会放过你嘅，行啦我哋，行啦， 行啦。 但系我啲外卖未嚟喎。 行啦。 等埋我喂，等埋我啊， 等埋我啊。 哼，走晒。Iceman 果然冇估计错误。佢真系嚟揾小姑娘喎、啊，打俾 Iceman 先。 喂 喂 ，Iceman，、嗯、一切照你嘅计划进行，佢哋嚟揾你啊！我呃佢哋，话你捉咗小姑娘，激到阿健死死下。 好，做得好。咁你揾到小姑娘未啊？ 冇啊，佢呢几个星期都唔见人。 咁你要尽快揾到佢，然后捉咗佢。 得啦， 一捉到佢就送佢澳门，俾我师傅澳门过江龙。 就是澳门的大三巴了，我一个人来旅行散心，估不到都挺好玩的、哦、但是阿健他究竟他现在在做什么呢、嗯、不过都不用担心他了，他有车菜就连我都忘记了，他应该没事的、啊、行完大三巴一瞬间去哪里玩好呢？ 啊，去咀嚼园买些果汁味的牛肉干先。 嗯，临走前在大三巴攞啲嘢返去做个纪念好喎、啊。但係攞咩好呢？ 啊，攞呢个啦。小朋友啊，你係咪澳门人嚟㗎？ 啊，係就啱啦。嚟呀、啊、你跟姐姐走啊，姐姐带你返屋企下。乖下。 到啦，我哋到啦 ，Iceman 医院啊！ 咦， 迪 Sir 阿健，两个做咩啊？唔出声，个样咁凝重嘅，唔通你哋脚痹？ 你 feel 唔 feel 到啊？健 ，feel 到啊，师傅 ，feel 到咩啊？健，讲俾我知啊，讲俾我知啊。 健，用车云通话啦。健，我感觉到一种邪气。 系啊，系车云，但系唔系属于你同我嘅车云啊。 咁系边个咧？唔通系？冇错，系我 Eyes 名嘅。 喂，你讲紧咩咧？我听唔到嘅。喂，讲埋俾我知啊！喂，讲埋俾我知啊 ！Eyes 名，你嘅车云令我谂翻起澳门过光龙，你系佢徒弟？ 冇错。点啊？你哋惊啊？ 惊？你可以响咁短嘅时间练到车云，确实令我愕然。因为我睇过你嘅相，唔似系车神嘅接班人，估唔到你可以练到车云。你放个车云出嚟睇下啦。 好，就等你大开眼界啦。车云出动，呀！ 吓，你嘅车云 吓，你嘅车云居然系一架， 我嘅车云系一架点心者。 虾饺烧卖金钱桶。 Iceman， 你想点斗法呢？我话你知，我系唔会放过你嘅。你车死我爸爸，捉咗小姑娘，今日我要你彻底摆喺我之下。我要你嘅明天冇太阳， 我要你嘅明天冇月亮啊！ 我要你嘅将来冇光彩， 我要你嘅将来冇希望啊！ 阿健啊，呢啲嘢等我嚟啊，呢啲嘢我强项啊 ，Iceman， 我要你嘅云吞冇猪肉，到你。 好啦。健，我而家讲斗法。今次我哋斗嘅系香港所有车手最怕嘅赛道，一条无论系边个，就算车神听到都头痕嘅赛道啊！ 战车香港死亡之赛道，红隧出入口。 冇错，任何车手无论有几快，去到红隧都变得束手无策，唔知点快。加上而家系红隧鬼门关开嘅时间， 即系放工时间。红隧两边都已经塞到水泄不通，去到好似见鬼咁，要快更加难。 冇错，今日就等我同我呢架战神 GTR32 为你嘅赛车生涯画上休止符啦 ！Iceman， 我未惊过，由呢度过香港，翻翻嚟收费亭为终点，一来一回，放工时间嘅海底隧道为赛道。Iceman， 你为我画上休止符，等我呢架师傅车帮你嘅赛车生涯画上 Hello Kitty 啦！呀、 yeah! ！呢度间间都叫嘴臭完。究竟边间先系嘅咧？ 喂，小姐，剪啲俾你试下啦，小姐。 唔食啦。 小姐，我剪啲俾你试下啦，我呢间先系真嘅嘴上完嚟啊，试下啦。 唔食啦，唔食啦，唔该。 停啦， 唔食啦，放开我，唔要啊，我唔要照干啊。哎呀，撞死人啦！吓，你系？ 健，放心啦，今日我做公证 ，Iceman 奸唔出样噶。我数三声之后就立即开始，一、二， 唔使数啦，迪 Sir。 点解咧？ 人哋开车行咗啦，数。 傻仔，今日我终于可以真真正正用我嘅战车赢你啦！我嘅 GTR 32 连车牌都够吓死你啦。 XP11 啊，即系 hell 啊，你睇下，叫你 go to hell 啊，你个车牌咧 CF8165 啊， 咁即系点啊 ？CF 啊，师傅啊，咁都唔识， 咁8165咧， 关唔关你事先？阿健哦， 唔好杀你啦，师傅仔。 哦。 Iceman 想分我哋心咋？呢条赛道让赛车当中眼明手快，不停涉位向前。如果一个唔专心，就等于输噶啦。 果然系车神接班人吓、啊。不过要输喺我手下，车魂出动，呀！ 好快啊！前面咁多车塞住晒，但系佢都可以飞得咁快嘅，眨眼就去到七行步天桥啦。 系因为佢嘅车魂啊，师傅仔，因为佢嘅车魂系架点心车，车身细可以带住架车不停摄钱啊。 咁你唔用车魂， 仲未系时候啊！而家我哋要不停咁左先右避，先可以前进啊！左右左，我惊而家用车魂，我控制唔到，得不偿失啊！ 但系。咁样我哋追唔到佢㗎喎， 尽力啦、oh. yeah! 你明白点解我揀呢条赛道呢？我嘅点心车车魂仲有绝招啊，车魂 GO！ 烧卖凤爪粉皮出击， 车魂倒咗好多烧卖凤爪粉皮出嚟啊！ 啲点心好鲜啊！ 仲撞埋啲车度添啊！ 呢啲就系我点心车魂嘅厉害啦！ 见啊！Iceman 已经炮零咗我哋十几个车位啦！坚，你做咩啊？坚，你做咩仲车埋喺点心度啊？坚，咁样你会先死噶！坚，你唔好咁固执啦！坚。